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。 浪潮 Listen to why 天空的鸟与风舞蹈，时而一起，时而分离，过几日里大师的枯萎化作泥沼，光下千万人独自一间，爱爱粥和苦涩的酒，旋转木马空空荡荡， Merry goSun旋转木马，欢乐悲伤在飞翔。Merry go冰燃烧，迷人的眼把梦缠绕，不再流浪无心幻想，冬天有乐场，卑微善良，光杀千万人独自一间，旋转木马空空荡荡， Merry go round 在天上，旋转木马欢乐的笑在飞翔， Merry go round。 旋转木马的魅力，或许就是在坐上它的那几分钟之内，可以暂时忘记、忘却游戏之外的所有的愁绪，享受一种满意的、纯粹的快乐。当音乐停止，走下转盘，游戏者们会恍然发现，现实中的一切并没有改变。从前、今天、明天。 浪潮 Listen to wild，

在寒冬时候，就会以你温柔把开怀填寂寞的心扉，伤心也是带着微笑的眼泪，数不尽相逢，等不完守候，如果仅有此生，又何用太匆匆。 你会发现一首老歌在时光的淬炼下，在时间的加持下，它越发的像是一首散文诗，它不局限于一个故事或是一个大道理，只要你在这首歌曲当中感受到自己的情绪，并且放任它漫游一会儿，这首歌对于此时此刻的你来说就足够了。浪潮 Listen to One。 嘿，一步背影那么轻快，嘿，要明白，人会来就会离开，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，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，天可裂间心碎在所难免，以为痛过几回多了些修炼，路过人间就懂得防卫，说来惭愧，人只要有机会就有沦陷。 人间无非一瞬间，泪断并肩都不过是擦肩，曾经不负难挨，这才别亏欠，路过人间一句只轮回，幸运一点也许最好和谁都不相见。向前，路过人间也才几十年，却为了爱勇于蹉跎岁月， 相遇离别看见爱爱，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，谁有一天莫非是心里 来这人间， 来这人间 有多浪费， 有多浪费， 欲可为，路过人间就在 浪潮 Listen to one。 到了北京时间16:43，你依旧是听到的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带来的浪潮 Listen to One， 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，希望可以作为你在生活当中下午时段的生活额外的那份甜品。听到海浪的声音，感受到我们的浪潮。 看海雾最轻的起落，潮湿的贴在他胳膊，糖霜般的陆地离开在身后。负责冲撞暗流，只是辨认病人很显赫苦涩抚慰的小缝合。就这样伸进了谁伤口，船头在他继续开。 心走着，伴着，走心了。 浪潮 Listen to One。 嗨嗨嗨，浪潮 Listen to One。 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的每一首歌曲都不受全网平台的版权影响，不考究流量，仅以专业严格的创作初心这个视角，我们多维度的严选作品的内容价值，希望可以给每一个听节目的你严选出每个周期值得真心推荐的歌曲。平淡的周二下午，因为电波当中的一首歌曲可以给你很多的灵感，对吧？浪潮 Listen to One， 我是你的好朋友麦麦麦同学，让我们在每天下午的四点到五点钟，用专业定义好音乐，把纯粹还给耳朵。由北京音乐广播重磅企划 Listen to One 与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腾讯音乐浪潮榜联名出品的节目浪潮 Listen to One， 就在 FM 974。今天节目的时间差不多了，要跟各位说声再见，再次感谢你的陪伴与守候，在明天下午四点钟我们再见吧。 让眼泪等一等，看会不会变笑容，让情话等一等，也许更像承诺，最美的梦先不要做，最爱的心别爱我，痛快太快也需要等等，才不痛。陪我灵魂等一等我，陪美丽等一等哀愁，陪心慌想清楚再点火， 成败等你等邂逅，陪甜蜜等你等寂寞，等一等才会懂在等什么。 浪潮 Listen to One。 真正的快乐，让承诺等一等，传说中的永恒，最渴望的先别给我， 最动听的先别说，痛快会痛不再等等， 确定不会梦

哦，那这合一罐十来块钱。 对， 哦， 13.2， 还真是挺合算的。 嗯， 行，那我也订它几组，这个自己吃点，然后亲朋好友也尝一尝。 就是您就打咱们那电话就行。 对对，还打那电话哈， 400-015-5151。嗯，400-015-5151。 啊， 还跟您说一下，就是最近咱们公司是换这个快递公司了。 哦，我听说了 啊， 听说了， 换成京东了。 哟，这好啊， 又送得快，而且呢，服务态度还好， 上档次了。 嗯。啊，而且还是咱们北京的企业。 哎，我偷偷问你一下，咱们这个上档次了，这个服务哈，其他的什么费用没加上去啊？ 没加呀。 哦， 就等于说咱们自己给这个听众朋友承包了。 哦 啊， 哎，还有一点啊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养生经验啊。 嗯， 这个蟹黄也好，蟹膏也好，因为它属于热量比较高，它特别油腻，好吃嘛。 嗯， 所以这东西啊，提醒大家别吃太多了， 别吃太多了，每天就来那么一点，咱们叫做贵精不贵多，但是也侧面反映了咱们今天给大家用。用的这个量是真材实料啊！一打开这罐头，您看见没有？咱就拿手边这一罐来说吧，里边是能看见这个蟹黄的。 嗯， 您想这一罐得费多少螃蟹？ 那是，而且呢，这么纯的这个蟹黄油啊，那真的是佳品了。 嗯，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尝尝。您马上打咱们电话吧。 哎，行行，400-015-5151。咱们一共拿15盒， 抓紧打电话，15罐，199元，包邮送到家，验货之后再付款，这都是咱老规矩了。 合一罐的话呢，也就是10来块钱啊，真合适哎。那我多订它几组呗啊， 记得打咱那电话啊， 就那个400-015-5151， 对 对吧？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。FM 974音乐更动心。FM 974就是喜欢听它。FM 974